交叉的两条线，交叉那边开始分成了两点，越走越远，当初的誓言变成交叉后唯一的点。就算我们总想留住时间，我们的心却一直又向前。从那刻你吻了我的脸，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平行线。我们是相恋之后互相靠近的两条线，曾经说过幸福永远的誓言，越近越远，直到模糊视线。像交叉的两条线，交叉那天开始分成了两边，越走越远，当初的誓言变成交叉后唯一的点。

军装呀，胆量红颜，不悔少年游。木兰从军，穆桂英挂帅，传颂那千秋。英雄的歌压进墙膛，开在花枝头。白兰鸽的心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橄榄枝的手，牵着和平啊，爱悠悠，相思情悠悠。我们流血流汗，火焰嘛也颤抖，我们爱笑爱唱，钢铁也温柔。阳光照啊照我前行，也照我挥挥手， 云想衣裳花香柔， 春风拂槛露花浓，若非寻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与新妆。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唱得君王带下好看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。 这一大片宁静的海，直到